普罗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3 星期五晚星期五晚要望一望日子因為現在太多球了昨晚我們才看完歐霸過完今晚明天又到新一輪的聯賽又開始聯賽開始就要講這個意甲看英俊想當年看英俊這裡也可以看還有就是網友留言給你可不可以今晚又講一下英超第二週有什麼看頭另外又可以講一下轉會我自己現在呢 我裡面前看到我兩部東西一個就是Lookbook這裡就是Chatroom另外一個可以給大家看看就是這個皇馬官方網站隨時如果他一出巴黎正式加盟皇馬那單我就可以立刻在Refresh報到給大家起碼至少我這一個小時都是保持更新的今晚都是一小時加長版有兩個兄弟就是阿橙和Sammy在我身邊另外 我們不如就一來就主打先講講意甲那個意甲究竟接下來這一年那條路是向前行還是向後行我自己都比較擔心被遺忘了的意甲譬如上屆上屆基本上香港就沒有拿到這個轉播權好像今季是他沒有拿到還是香港沒有人拿他的轉播權應該是香港沒有人拿他因為去年的意甲其實很多對球隊 轉播權跟他當地的電視台和體育電視台那邊都說不定數種種的原因所以導致上屆沒有意甲看明天開這了香港都還是 我想就我悲觀一點小弟自上年大約七月前就裝了兩大的收費電視台期望會看到意大利的聯賽結果就中了伏不是中了伏的人家沒有騙我的人家真的沒有說過會有的我自己期望我心想意大利波都不是 在實力上都不是衰得那麼緊要有時大家又說他有些假又或者怎樣假波問題可以講講是的但假波其實假本身是假波之外你看回今年我這幾年來其實說意甲有些 濒临死亡的跡象其實看回歐戰的問題現在他聯賽方面就是頭兩名都一直分組賽第三名都被德甲搶了位置去到第三名才可以要爭那個分數上面輸了在歐洲足協計分的方法裡面 另外你提到這個位置其實現在可以跟大家說說就是意甲應該是頭兩名就直接入分組賽第三名就是歐聯的資格賽另外還有應該第四、第五名就是歐霸杯的席位和意大利杯冠軍拉素費倫天娜和烏迪尼斯就會踢歐霸今年看回這四年來的歐戰本身我們 作為球迷都上年都沒有意甲看你想玩開有多些時間看回意甲球隊可能在歐戰的賽場上得一隊祖雲達斯可以看看近這三年全部意甲球隊都在八強止步 16強來說這三年都可能是近這三年拿波利、AC、國米 但一去到八強去年16強其實死剩兩隊 AC和國米早幾年到八強都死了09、10年的時候摩連奴就帶著國米拿冠軍只有低巴塞但可能摩連奴走了之後在歐戰方面就掉下來 順便弄死國米 難道真的可能要等到 緊世界杯开锣先有得见到意大利。 有啲人话球即係一队球队请摩连奴做教练好似食伟哥咁。即係你食完会对即係借咗一段时间嗰队波。即係国米阵间都会讲讲啦。 即係发咗一两年先跟住。 係啦即係有一两年好坚抽嘅即係三冠王冇问题嘅跟住之后就慢慢啊咁样啦。即係究竟系咪即係呢个效应系继续呢 即係本身系个身体即 係。身体。 身体有问题啦。 球会嘅身体。 咁个身体有问题。 咁如果未。咁唔好称国米主啦咁如果话要称最孱弱啦即係嚟緊呢个意甲最钢斑胆或者最我諗闻到最大阵钢斑味嘅又会系啲咩球队呢咁样。 我自己咁睇啦即係我觉得啦钢斑胆呢我发现我即係千丝万又咪先即係咁多堆球队啦即係咁多间球会我望一望即係包括呢个喺月早升上嚟个三队波啦即係呢个萨斯索罗啊维罗纳啊同埋呢一个利和奴啦即係三队都好似样太似样即係嗰、那个即係你话系话佢个水平接近啦定还是即係定还是嗰个質素系好相约呢 其实我自己睇啦其实要去预测意甲近呢幾季咧預測啊意甲邊幾隊會降班咧，其實都幾困難嘅。你諗下，好似上季咁樣，搞到連巴納莫啊，或者大家會比較熟悉嘅石耶納都降咗班咁樣，咁啊都已經可以反映到究竟其實佢哋啲中下游 有啲下游球都熱拿啊、卡坦尼啊、亞特蘭大、基爾和嗰堆，你話真係好難喺上半版嗰度見到呢幾隊、啊。 仲要係僅僅去到差不多去到聯賽嘅最尾嗰輪先 我諗我自己即係都篤一隊俾大家，我篤利和奴嘅，即係。如果我自己揀啦嚇，即係嗱呢隊波簡單，即係我老實，我堅秋冇睇過利和奴上一季嘅比賽，即係因為落咗月組啦，係唔係咁容易睇到？但你睇翻佢喺嗰個防守嘅失波嘅數字方面咧，嗱佢上季咧就失咗成47球，排佢上面第二位嗰維羅納失得32球，即係佢大家都係同級數啦，叫一齊升上嚟，都失到人哋40幾球嘅。而即係我哋陣間都會講嗰例，你意甲嗰個叫做防守力係好緊要嘅，即係我有啲數據可以講俾大家聽陣間。但係你喺自己個防守方面都未做得好嗰個時間，即係比較難去爭取一啲好成績咯。 咁因為利和路佢上年喺二月個成績都係即係排第三攞80分啦，但係佢失波去到成47球，即係同第二名。即是维罗纳他都失32球哇差点15球都有。 是啦即是虽然他跟冠军和亚军的分数上不差得远但是似乎在那个防守力上面似乎即有所不及在这里。那另外即其实即为什么批死他呢就不是纯粹看上年的可以看他今年夏天那个买人就即其他他譬如在大会譬如国际米兰啊巴勒莫等等都入了一些叫做年轻的小将的。那我对那些小将不认识啦反而有一位名字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几感兴趣叫张佳琪这一个呢就是叫做伟大的中国啦的一个年轻21岁的防守中场的球员啦即是看看其实中国人过往应该我自己印象中没什么哪位球员是可以在意甲立足到是吗 中国 日本就是中村俊辅啊中田英秀等等都是亚洲球员就有但是你说中国我自己的印象就没有即是可能即是要做一下功课即是先找到啦那另外即係利和奴就我諗熱門啦即係意甲都降三隊又冇話即係尾四可以同意甲二月嘅第四又踢一場咁即係意甲就冇呢啲嘢啦咁我即係講完下游啦咁啊不如講啲唔拖唔水中間喺度條條揈嗰啲隊啦嗱阿產好似想講好耐喎。 唉講起中游嘅咁我哋梗係講國米先啦竟然啱啱都拉落去摩連奴啦咁樣。點解話國米 唔係我做佢事實嘅。唔係坊間球迷唔係我引述啫我。 可能大家球迷都不知道還有沒有留意國米如果你有沒有留意他上一季竟然是以都可以說這幾季的歷史新低的排名第九名第九名完成的而國米的那個失球數字都挺誇張的也是以二甲來說失了成47球這樣都有 57球 才嘛對不住 哇不細數的嘛 真已經 你不是國米 fans 先 47球被燒了他你想想以國米一隊比較所謂 大家在意甲来讲都叫赛红世代球队来讲呢。 三强你本身都话个防守应该好强。 冇错是啦。咁另外呢其实最主要国米嘅上季嘅问题就是都是啦自从阿摩连迪斯啊唔係所以有啲摩连奴走咗之后啦咁仲有阿宾尼迪斯又嚟搞祸咗啦。咁国米佢嘅班主阿莫拉提自己都减少好多。 英 兰山啦。减少投资之后你会见到佢突然间好似有一队巨型班就变咗对中型班咁样。咁所以大家对佢嘅前途有咩预测呢咁样。 我觉得巨型班变中型班我都唔系。巨型班变呢个细型班。即係我其实即係我觉得我自己即係睇国米呢几年嗰个转变我自己有啲摸不着头脑嘅。即係你睇佢嗰个特别喺个球员卖出同埋买入嗰方面呢我都即係我觉得有少少咎由自取。好波即係一嚟好波二嚟有潜力即係呢啲最值钱㗎。呢、這个高天奴平价好似大约700万定800万欧元左右係左右就卖咗俾利物浦。 多谢啊。 係多谢。 多谢晒。 咁样即係依家啲人即係咁功利咗。咁你就即係史尼达就见到对波冇乜野心啊即係有意兴难沙心灰意冷等等啊。咁就呢个叫做大卫辛顿即係波连奴时期好即係几即係点名係话即係有前途㗎啦未来意大利即係正选嘅后即係集位球 送俾纽卡素。 又送俾纽卡素啦。咁另外仲有泰亚高莫达呢啲踢得即係三冠王时期踢得嘅主力又去埋即係去埋呢个巴黎啦。咁即係买即係卖出嘅啱啱嗰年新鲜滚意啦仲有呢个 U21 嘅队长卡迪鲁拿都卖走埋俾卖去云达。 仲有係啦另外仲有就佢哋嘅都中场嘅史提高域啦。 史坦高域就好似完咗约。 完咗约唔足啦。咁仲有卡根奴啦亦都完咗借用咁又要走啦咁样。 咁我觉得啦买入嗰度其实好叫有问题。即係你入嗰啲货呢你唔系嗰啲即係科兰即係唔系话唔好。即係你话佢系咪仲会有上升嘅空间呢又或者佢嗰个寿命系咪再可以延续多五六年呢系咪一个长远即系有愿景嘅投资呢咁即系我自己觉得嗱仲有一啲譬如即系呢个洛治啦呢个前锋啦咁另外仲有呢个古亚连啊等等呢艾华利斯全部我都系即系二线我都觉得有啲问水嘅球员呢 都唔到 係啊，攞嚟做正选去征战意甲你即係攞第九我都觉得你排得高啦。 係啊，因为睇返佢啦暂时佢今季转会最高身价嘅就係呢个喺帕尔马转过嚟嘅比科迪都只係660万欧元嘅啫。 即係证明佢唔係话冇水即係唔抌水啦好似已经係莫拉提。即係有个小朋友嘅即係嗰个叫应该係高华斯域或者高华域即係译名问题即係嗰、那个好似克罗地亚定即係我已经唔记得即係我后尾有睇返一两场佢落到国米即係成队国米呢活力呢係得佢嘅啫。即係我见到佢踢 Fanny 呢对早嘅好似係嗰个叫喺美国踢嗰个杯呢我見到金比亞素要派派阿頓去可憐即係做咩事呢即係咁樣即係咁樣樣阿辛尼迪都仲喺後面一夫當關我即係自己唔係話即係對國米有啲咩立場我即係見到一隊以前嘅班霸退色到去呢一個咁嘅地步我即係覺得好可惜囉。 國米之前嘅消息都話會仲同阿辛尼迪再續多年約嘛。 續多年。 直到40歲佢要破紀錄㗎啦嘛。 唔係破唔破紀錄同續多年我都覺得冇乜所謂嘅。即係辛尼迪呢啲長青樹我都樂於見到。但係你話即係如果佢仍然係喺隊中佔一個 主力陣 營啦。咁我就覺得你嗰個發展未必會係太過正面囉。咁另外即係國米就真係唔拖唔就我哋啲預計啦我諗阿灣真係十名左右嘅啫中游攞嚟形容國米真係好可惜啊唉咁即係笑得出啫我諗國際米奶球迷真係笑唔出啦。 好啊咁另一隊中游呢你會嚴選邊一隊啊 中游我估拉數即係拍住國米拉數因為你睇返拉數嗰個轉會市場嗰個買賣呢即係又唔係話有太大嘅實力增強度呢有叫安達臣嘅即係叫做年輕球員加入咗啦。 出山道士嗰個進攻中場。 係啊，即係你話係咪為球隊注入即係即時喺嚟緊一年係可以見到效呢我哋覺得未必囉。 即係冇留返阿哥魯斯啊。 係啊，即係用返上年嗰班。 係啦用返一度咁個個提升唔會太大嘅見返。即係本身今年都拿波利自己都增兵得咁犀利。 係。 其實 都看回 Fiorentina 都買了高美斯回來， 即拉數就似乎在大牌方面沒什麼進帳， 沒什麼進帳，所以你要同在前可能頭三四五名，即是不要說頭一兩個， 我覺得似乎甩了少少，我覺得比羅馬費倫和 AC 即那一粒甩了少少， 會甩了出來。 不過拉數他自己本身都有個他們可能自己有球隊的組建方針，你看到他呢都會在五年五年比平均樣， 五年計劃 他的情況都會的，譬如他我們講緊在意甲的戰國七雄的時候，你看他都是上落那裡比較平均，我想他譬如他再上兩季我們都叫他看得不錯，但他都陸陸續續將那些那時的功臣啊，或者那時 的上季就贏了意大利杯冠軍， 我想他都是夠皮的了，他都是以今季都是以盡量補充一些新血回來，盡量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爭到歐霸，即 是他今年都是歐霸踢的，都有又是好像德甲講德甲那晚講次德甲，即是你有歐霸踢是不是一件好事呢？你那個板凳深度又是不是足夠應付三線作戰呢？再加上意大利杯，即是上年意大利杯拉數開心啦，嚼低羅馬，即是大家首都即是不嬲在場入面都打交打到出場內打到回家的可以，咁即是是不是滿足於上年的意大利杯冠軍呢？咁啊真是不得而知啦，咁啊可以再講前少少啦，又升高啲啦，咁即是我哋頭先自己 share 啦，又或者我自己心目中啦，即是我覺得其實今年意甲就有五隊跑出嚟嘅，即係拿波利早記，我會編佢哋做好似多蒙特拜仁咁樣，即係爭㗎啦嚇， 爭標咗啦，領放咗啦。 咁另外仲有一個歐聯席位咧，我自己覺得應該係 AC 米蘭啦嚇。費倫天拿同埋羅馬爭嘅嚇，爭到咧就踢歐聯，爭唔到咧就落歐霸，就咁簡單。後邊嗰啲隊咧，甚至烏迪尼斯啊、拉索，我國米呢三隊，我覺得威脅唔到前五個位置嘅嚇。咁啊，即係我哋頭先噏咗幾隊啦，費倫天拿、羅馬、AC， 咁啊可以噏 AC 先啦，即係噏完佢個 friend 國米，咁啊唔可以留個 AC 嘅， 難兄難弟噶啦，都係叫。 係啊，嗱，咁即係 AC 米蘭，沙比仔講講啦。 AC 其實你本身即係艾沙拉維咧，即係之前又成日傳，即係傳佢走啊。咁即係主席都話：哇，我個叫身價最買得個球員咯。但係到而家嗰個歌聲氣即係未得走得咧。其實本身我自己睇話 AC 佢 唔賣定咩？好似艾沙拉維好想走喎，好似 佢自己嗰陣時講過話又想走，但係佢都話 要俾巴洛迪嚟搞衰曬啊。 係啦，但係佢只係中意 友仔真係 都會想留翻意甲，係嘛？即係呢個聲氣，只不過都可能可能中意意甲多些少。但係其實我自己呢個係話就係球會想嘅走多啲，因為 sell 到錢係 嘛，賣到幾多啊？我諗 過三千㗎，即係歐元嘅話都過三千咯。 但以艾沙拉維佢自己本身個狀態個起伏比較大，我諗好多球隊都會對佢有啲保留啦。而且佢始終如果對比嚟講，巴洛迪利，我諗起碼巴洛迪利自己本身之前都叫有一定嘅戰績啦，或者國家隊都有唔錯表現睇俾人睇。咁啊，所以我真係對艾沙拉維佢真正能夠估到價，即係攞到嗰嚿錢有幾多球隊肯出去買佢嘅話咧，呢個都有疑問。 就係冇人買佢， 冇人，好似有曼城啊，或者人哋有睇過單新 聞。好似嗰陣時啊，即係唔知係摩洛哥定摩納哥有 都係呢啲暴發户， 即係啲暴發户提過佢。即係而家我就話。見到暴發户而家呢幾日冇提嘅，咁個個轉會市場就嚟刪嘅，咁即係如果 點樣？我諗齊人啦、啊，摩納哥同巴黎都齊人， 所以都唔會買。咁而家留翻個都即係有個點啊，就係佢有個能力啲個，即係個年青啲嘅球員喺度。咁因為如果 AC 要同再前些少，即係為要爭第三隻個歐霸， 阿產蠢蠢欲動， 都唔係啊！我覺得呢個 job 都幾好玩啦、啊，兩個。夠癲狂嘅嚇，有話題性嘅前鋒擺翻一齊。 其實艾沙拉維除咗個髮型，即係其實冇乜特別嘅一個，即係佢又唔係搞事嗰堆係嘛？即係佢本身佢未拍埋巴洛蒂嗰度，我覺得佢都係乖乖仔嚟嘅，即係係嘛？即係 個頭已經金風咯咁樣， 係咩？冇話 啊！有冇跟過啊？ 冇一路都係呢個，應該一路都係呢個頭嘅，唔好轉啊！嗱，嗰個我哋試下，如果艾沙拉維鏟光個頭出街，未必人認得佢喎，真係唔係講笑。即係嗱，即係頭先噏咗啦，兩間客隊噏咗呢個艾沙拉維同埋巴洛迪利啦。我覺得嗱，而家咧 AC 米蘭陣中咧真正擺得上大台咧，我覺得三個人嘅啫。頭先兩位客隊噏咗兩個，我覺得加埋艾比亞迪嚇呢個球隊嘅副隊長，係得呢三個球員咧真正可以擺上呢個國際舞台嚇。另外那些即係頭先講到艾沙拉維嗰個特徵就是上半季爆發，下半季係對皮啦、巴洛迪利就上季嗱，我自己對巴洛迪利極有偏見嘅嚇，過往嘅節目大家可以睇翻啦，即係我唔喺度再講嗱。但係無可否認，即係我個人公道地去分析咧，巴洛迪利上季自從咧喺下半季加入咗 AC 米蘭之後咧。 AC 米蘭嗰個成績咧就真係扶搖直上嘅嚇、嗯。不過我哋亦都自己出咗13場入咗12球，喺成個不論數字上同埋整體表現上係幫到 AC 米蘭嘅。咁所以公道地講咧，我都會數佢係可以擺得上大台嘅。咁但係你話頭先除咗我噏嗰三個人名之外，仲有冇球員係一線咧？我自己好有保留。 其實你見佢個 AC 裏邊就係有啲叫要升上做一線啲球員咧就唔多啊，反而跌 walk 就多啊。即係你睇下佢奇雲保定嗰啲咧， 係 即係個跌 walk 個 walk 數跌得好勁啊！即係而家本身拉到以前你本身 AC 就係、是、有陣時候有啲後生啲廿零歲慢慢提升翻上去，點而家倒翻轉頭嗰啲廿零歲自己拉翻落曬去咁樣，但係即係。會提升，唔知係領隊方面定咩？ 即係老化嗰方面，我自己就唔講啦。即係你逐漸稱翻佢，佢嗰啲後防球員，喂，都攞嚟打仗咩？大佬冚唪唥炸彈嚟嘅，莫耶啊，唔係莫耶 ，sorry，check 係麥西斯，係麥西斯嗱，嗰、那個炸彈即係以前佢喺羅馬年代都仲好啲，而家真係間唔止啊，整張紅牌，一係就漏頂，哇！嗰啲卡卡又或者同門將誤會。 其實本身佢過羅馬嗰時候咧，其實佢有個咩嘅，佢有陣時唔知落產咧，咁啲可能唔知係都會有啲咩有啲甩流嘅，即係會中紅牌。但係嗰陣時佢個，因為佢啲即係有可能新馬或者奇偉都 OK 咧，嗰陣時全國亞曼聯啊、費耶要埋爭佢嘅，點解爭輸咗佢自己都話，唉，我唔中意去英超咁啊，過咗去羅馬。其實羅馬年代佢踢得好好喎 ，OK 嘅。咁即係慢慢發展，即係拍埋薩帕達嗰度一齊，即係睇下如果一齊爆嗌俾阿迪大隻。 即係呢叫咩？近豬者赤定近炸彈？ 近炸彈者就瓜先啦。 咁另外我覺得 AC 最大鑊係咩咧？係佢成條後防線散曬啦。大家如果諗起 AC 米蘭嘅，想當年大家都會諗起佢條 巴黎斯啊， 鋼鐵後防你數得出啊？ 馬甸尼 啊，里斯達，但係佢今季竟然都將佢哋一啲後防嘅大將咁啊，全部就放走咗，譬如泰和啊、耶比斯呢啲，其實本來都係佢哋嘅二線球員，都夾 硬上去啦。呢啲可以都等埋走， 咁我都唔知佢想點啊？可能分分鐘前邊入得嚟都唔夠佢後防濕。咁另外仲有譬如佢防守啦，阿布仙尼又已經自由轉會咗啦。發明尼又已經約滿又放， 好似阿雲加又想立翻。好似呢期喺倫敦跟緊操喎， 係咯。咁你見到成個，你完全都見到成個 AC 米蘭嘅後防，可以話千瘡百孔啊！ 即係嗱，阿橙就話最大即係後防，我覺得最後防都大劑，但係我覺得最大劑唔係，都未係後防。我覺得最大即係委任咗蒙杜利俄做隊長，做咩事？即係嗱，蒙杜利俄嗰個級數真係我覺得係三線嘅啫，除咗即係個樣 OK 嘅，佢 OK 真係 OK， 即係同以前譬如托迪啊、迪比亞奴啊嗰堆靚仔擺咗好多靚，個樣同髮型可以相提並論，但係呢個技術。層面方面，我覺得蒙杜利奧是完全不能夠，即係佢不如快啲退休啦，唔好阻住個位啦。你培育呢些垃圾出嚟浪費資源嘅根本。嗱，最一嗱，即係開完你波之後咧，我就覺得我都好同情蒙杜利奧嘅。嗱，點解呢？因為嗱，你要帶住 AC 米蘭嗰個隊長臂章咧，嗰、那個壓力係何其大啊！你即係過往馬甸尼、巴里斯、坎伯蘭都直跟咗球迷嘅心入邊，所以你嗰、那個我就希望你唔會爆煲啦，俾壓力谷到係嘛？即係即係起碼如果你踢得好咧 ，AC 踢得好，咁意甲都復甦都有啲希望啊嚇！即係咁啊，唔開你波開咁耐啊！咁即係又講下第二隊，講下你個舞會啦，講 Fiorentina 啦嚇。嗱咁 Fiorentina 而家咧，嗱佢有個特點咧就係、是、入波就都多，失波又多嗰只嗱，唔知我自己覺得啦嚇，唔知係咪同呢個飛機仔啦蒙迪拿執教有關啦嚇？即係可能佢過往都係一啲老鼠仔啊、刁轉型嗰啲前鋒，可能對於球改善球队嗰个后防咧，个心得咧就唔系太多，系嘛？即系佢嗰一年，即系你睇翻而家佢嗰个后防，即系沙域啊呢啲球员，即系前曼城嗰个中坚啊，即系佢作为一个中坚咧，除咗对抗性差、制空力冇咧。攔截力唔夠狠啊，轉身有啲慢咧，決定有啲猶豫之外都冇乜缺點噶啦，除咗呢幾人都冇，即係好大劑啦。佢咧似乎即係佢九一年出世咧，似乎係蒙迪拿嘅一個首選同埋一個未來嘅希望啦，即係叫佢呢隊波。咁如果佢即係佢仲後生，中堅呢啲位大家知道姜係越老越辣啦嚇。咁希望佢吸收多幾年經驗之後，可以喺費倫天拿嗰個後防一柱擎天啦。 咁嗱，費倫天拿大家嘅看點都係梗係睇佢嘅前鋒啦。咁啊，當佢將陣中嘅祖維迪啦，佢嘅 台柱賣咗俾曼城套現咧，咁佢嗱嗱臨咧就入簽翻呢個馬里奧。 其實我啲掛住祖維迪嗰個爆炸頭嘅佩奧爾，我覺得以前爆炸頭嗰個祖維迪勁啲啊。 係咯，咁啊，所以大家都有好多對馬里奧高美斯都比較多啊一啲期望啦咁樣，咁啊。都咁啊！另外都見到咧，其實佢自己咧都有將一堆嘅球員放走咁啊，但係嗰啲球員講真喺佢對於佢哋自己嘅陣容方面冇乜點樣變化，譬如東尼咁樣啦，都已經年紀都比較大。 啊，東尼好似走咗啦。 係啦，咁啊，已經自由轉會咗，去咗維羅納啦，就咗星巴馬都。咁啊，另外斯素高啦，咁啊，亦都已經借喺巴黎聖爾門借用完，咁啊翻去啦，已經。咁啊，對於費倫天拿嚟講， 喂嗱，等 check room 有阿孫興文話卡卡好正，可唔可以講多啲咧？卡係嘛，即係咪有新聞定咩咧？卡卡好，喂，講多啲啊，孫興文啊，即係唔好吊下我癮啦。 咁啊，咁啊，繼續啦，咁啊，費倫天拿嗰度，我諗佢都係處於。 我 盡量磨合啲人腳比較多嘅情況啦。 係啦，因為我尋晚就捱夜，即係尋晚我喺度做完節目啦，搭翻去食完個宵夜就啱好三點啊，睇弗倫天拿對作客草曼嗰個歐霸嘅賽事嘅。咁即係嗱，佢尋晚咧擺前面三個咧就高美斯係打正戰啊，即係鏡頭咁啱影到德國領隊羅夫咧就有去睇高美斯，去咗瑞士睇高美斯比賽哇！ 我見到佢都唔係去睇草曼係嘛？ 知道佢勤力定咩啦嚇？即係嗱，另外就左邊咧就係呢個羅斯仔，即係之前。踢過曼聯同埋咧利爾羅斯仔，咁啊佢重傷完之後咧，我覺得尋晚睇佢啲步頭都幾爽，似乎個康復程度唔錯嘅。咁右邊古亞達到射咗球世界波啦，射網頂，即係佢呢三個叫做鋒線嘅組合啦，我覺得即係可以有力一戰嘅，我覺得可以有力一戰。嗱，咁另外就可以講講佢個中場線啦。頭先我哋講 AC 講到顏布先嚟走咗，其實佢走咗嚟費倫天拿。嗱，你上年如果有跟進費倫天拿個比賽，你發現咧保查華里路啦，加埋阿基蘭尼啦，再加大衛比沙魯咧。感覺上咧，喺個中場線咧，佢哋嗰個即係呢三個球員咧，即係唔係唔好波，但係咧佢哋嗰個覆蓋面都好大，好中意走位，叭叭叭三個一齊叭叭叭揼曬上去，咁啊冇乜邊個球員咧認真係一個防守中場嗰個角色出現啊，所以咧可能即係蒙迪拿請嚟啊，穆先嚟咧，可能就係、是、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對症下藥嗰個味道咯，即係起碼尋晚睇到啦，啊穆先嚟打正選嘅，咁前面就企阿基蘭尼同保查華里路，咁啊佢兩個可以就叫做即係逐啲去釋放。佢哋啦，即系咁啊，可以發揮到佢哋進攻能力，咁啊放心啲去進攻，唔使話互相包圍等等嘅嘢咯，嚇咁啊，即系另外就除咗費倫天拿，又可以講講首都羅馬啦，嚇咁羅馬就羅馬就即系我自己都唔知點講好嚇，即系我自己咧就羅馬呢隊波即系你話佢。勁又唔係，即係佢啲波比較海鮮，即係一時好一時壞。有陣時咧，即係譬如贏完祖記4-1咧，又可以輸俾對星巴馬2-0，即係呢啲年年羅馬都有嘅。 而且佢呢幾年換教練換得比較頻密啦，亦都影響到佢哋自己個隊嗰、那個球隊自己啲嘅踢法咁樣。咁啊，譬如好似大家如果羅馬陣中除咗托迪就大阿哥啦，咁樣第二個數落去咧就梗係數阿迪羅斯噶啦，咁樣。 我先，即係你下換教練咧，呢度我做咗啲功課。其實咁啊，做我都自己有印象。咁啊，你羅馬啲教練，即係羅馬教練呢個位置，唔知係咪同香港特首一樣咁 Q 難做？即係羅馬自從2004年咧，2004年應該係好似卡比隆點個就離任啦嚇。2004年到依家2013年8月24日。10年嘅時間都冇，換咗11個教練，老迪加西亞就係第11個，即係而家喺里爾轉軌啊嘛，即係呢個位係三殺位啊，定還是點樣咧嚇？即係另外更加咧喺2004年咧。2004至2005年嗰季換咗4次， 哎這個經典啊！ 呢個即係經典，即係咩事呢究竟即係你話羅馬迷咧，可能唔擔心啲球員，佢擔心個教練究竟搞壇咩出嚟咧？ 係啦，咁啊都係啦，譬如 繼續啦， 啱啱講到邊度啊？迪羅斯咁樣係啦，大家係嗰啲羅馬裏邊都會第二個二號人物嘅。哇，嗰個迪羅斯好激動添啊！我好中意佢嘅咁樣。咁 啊，但係 佢譬如你睇下佢戰術喺新嘅領隊度帶領之後咧，你會發覺佢咧上季竟然係一球冇入過。 即係上季就頂即係阿斯文就即係季中俾人炒咗啦，應該係好似係安迪亞索尼係啊，呢個就係球隊本身嘅助教或者教練團其中一員就頂上啦。然之後佢如果你話迪羅斯咧，佢嗰陣時應該係季初啦嚇，即係阿。 迪羅斯自己就很希望是踢中場中間的位置的，而斯文那時候當時排陣就排三個中場中出來，然後迪羅斯就被人推在左邊，即是左邊的中場中，中場中他都是中場，但被人推在左邊，跟迪羅斯似乎有一些拗叫出來，結果整季都很低迷。但是你迪羅斯斬什麼不是走，你看意大利國家隊表現看得挺好，中間即又撈得掂，這個球員泛泛有的，即是我之前都說過又頂得射得又即是護球能力又得，跟住你話佢叫佢猜波咧，佢就猜到喎，係嘛？即係我覺得你迪羅斯真係，即係雖然你去唔到托迪嗰個級數嚇，即係佢即係 end up， 我認為你係唔能夠去到羅馬王子嗰個級數。即係但係你話呢、這個即係好似依家係350万年薪，即係喺羅馬都已經係超越咗托迪，定同托迪一樣，即係你已經係即係都係你嘅啦個主力位。咁我希望佢自己俾啲心機咯。 咁啊，不如我自己睇咧，羅馬今年最大嘅看點就係買入咗荷蘭妖人啊史杜文翻嚟。咁樣就咁啊，就喺燕奴芬嗰度買咗1452万啦。咁可能球一部分球迷就對荷甲未必咁熟悉啦，但其實史杜文佢本身自己喺荷甲裏面咧，都個名氣都已經幾大嘅。咁啊，都被譽為荷蘭新星。咁啊，咁啊，佢嘅轉型啊，同埋佢嘅一啲用波嗰度，我都覺得幾 遠射啦，同埋 係啦，都有腳頭咁樣。咁啊，所以佢來季佢配搭阿迪羅斯喺個中場裏面咧，都係擦出火花。咁而或者如果屬英超的球迷的话呢，都另一看点就是谢云奴啦，这样的阿仙奴将他就送了过来，都可以加强一下的，看看会不会下一个的打造他成为下一个的卡斯辛奴啦。 下一个打造谢云奴就是一个卡斯辛奴。 这个奴和那个奴的分别 OK 呢，是不 是那个肤色上超难搞一点。即是讲到谢云奴，你记不记得阿沙比就问 你有没有印象他跟这个加西有什么渊源？ 加西是哪个？ 加西就是罗马领队。即呢個魯迪加西亞，即可能即係原來咧呢、這個謝雲奴咧係同呢個魯迪加西亞再續前緣喎。佢哋嗰時喺里爾都踢得唔錯嗰年度，即係再加埋夏薩特啊，即係嗰期嘅謝雲奴咧就都踢得幾好噶嘛，即係比喺亞仙奴嗰表現為好啦嚇。嗰陣時帶里爾嗰個人咧就係呢個魯迪加西亞，即係所以咧可能謝雲奴翻到加西亞嘅麾下咧，有機會翻曬喎。係頭先阿橙又講到，即係羅馬中場線史杜文再加迪羅斯，再加埋可能大家已經遺忘咗射罰球好勁嗰個比真力，再加埋呢三個，即係我講得即係 J 到呢啲羅馬迷，即係喺近年叫做最好噶啦嚇。即係呢三個人再加埋，即係左邊應該謝雲奴啦，中間我諗都會係托迪踢翻嘅，右邊就係如果唔去熱刺嘅林美拉踢啦。哇！呢、這個陣咧，我諗都好過 AC 米蘭啊啩。係嘛？即係你講緊後備，其實仲有一啲，仲有巴特利啊，即係美國隊個光頭仔啦、啊、即係德斯曹啊、科蘭斯呢個年輕球員，即係 U21 大家睇過佢表演，馬昆連奴，仲有前鋒嘅波里奴，即係呢個陣容，我只係覺得即係你話可能三線作戰唔得，但係羅馬唔使踢歐洲賽嘛，今年反而你 AC 你費倫天拿要嘅喎，所以我覺得喺呢個三個呢三隊叫做爭歐聯席位嗰個分野咧，就有機會係羅馬唔使踢歐洲賽，有機會著數。 係。系咯，咁另外佢後防都補入咗馬剛咁樣啦，咁啊唔使錢嘅，攞翻嚟經驗啦，始終佢都自己喺當年都自己踢過國際米蘭， 即係幾熟悉意甲啦， 即適應球員啦，又唔使錢咁樣，咁啊幫到手嘅， 仲簽咗賓尼迪亞啦，喺即係好似係無嘅烏甸尼斯， 烏甸尼斯 係嘛，跟住就係我自己比較失望。賣咗一半擁有權咧，呢、這個 Nicholas 盧比斯，即係烏拉圭踢得好好個年輕，賣咗一半擁有權俾烏甸尼斯，咁即係可能換嚟呢個賓尼迪亞啦，另外再加錢咁，咁即係賓尼迪亞其實應該係頂馬昆奴斯個位啫，即係俾巴黎叫走咗，即係買翻，其實加盟唔係好耐啫，馬昆奴加盟一年就賣走咗俾巴黎，即係雖然賺好多錢，咁啊即係應該都係位頂位啦嚇，咁我自己比較睇好羅馬嘅，即係如果佢嘅領隊方面唔好搞太多花神嘅話嚇， 咁啊跟住講埋兩隊前列㗎啦。 都要講啦，走唔甩啦呢個。你話佢二超，我又唔係，即係又未去到二超嘅，但係即係似乎喺爭冠軍嗰個激烈程度方面，似乎今年有啲提升嘅。 我覺得就個情況真係好似拜仁同多蒙特咁樣啦。大家尤其是對拿波利咁啊，阿賓尼迪斯上任咗之後啦，大家有啲球迷又見到佢喺拿波利喺轉會市場上已經我可以講話意甲裏邊咁多隊球隊最大動作嘅咁啊，有啲人有啲球迷甚至講到話，而家呢一隊係計呢個馬拉多納當年最強嘅拿波利啦咁樣。 哇！以前馬拉多納 咁啊，大家都 家同大家重温下佢佢買邊啲球員翻嚟啦。嗱，譬如佢買咗希古恩啦，咁啊同埋卡利莊啦，咁啊一齊皇馬轉過嚟啦，咁啊亦都買咗將卡根奴收翻嚟啦，咁啊另外亦都後防佢買咗阿比奧爾啦、拉菲爾啦，同埋借咗連拿咁樣翻嚟嘅，咁啊變咗都幾有睇頭咁啊。好多球迷都起初就話啊賣走咗阿卡雲尼喎咁樣，咁啊咁啊，但睇翻你買卡雲尼嗰個筆咁龐大，轉費6400万， 使曬喎佢， 咁係啊，打聲就使曬啦咁樣，咁啊都符合阿賓尼迪斯嗰種嚇。 啊，賓尼迪斯呢個人就最緊要有錢，係 啊，一上任就 身痕嘅友仔，發現 一上任就使錢啦咁樣，咁啊再配合翻佢自己本身拿波利嘅球員啦，譬如有鹹石啊啲咁樣，咁我覺得反而真係今季嘅。拿波利真係可能有機會 使得到成千萬，賣到卡雲尼5000-6000万，使得到成千萬。即係沙比真係講講啦，拿波利有冇機會威脅祖記咧？ 拿波利，因為我本身嗱，因為本賓尼迪斯咧，即係當年佢去利物浦嗰時候，都有俾即係不錢手不腳買人嘅，都好似加西啊、阿朗素啊點，即係買翻嚟其實佢即係佢會你俾筆錢，佢有佢嗰個智慧，即係去買人咧。其實 最緊要俾佢話事啊， 話老事咁俾佢話人。跟住其實今年其實主席佢主席啊，德羅倫蒂斯咧，即係本身哇，我哋有成6000万欧元嘅，咁佢賣埋阿卡雲尼嘅話，我哋成1.2亿几欧元，咁我哋咪可以用啊，我哋梗係慢慢可以再打大個即係嗰個 team 啊，咁啊可以上，即係其實佢放曬聲氣嘅，即係賓尼迪斯我俾曬水你，你到時可以即係買到啲人，咁而家跟賓尼迪斯其實都按住自己嗰個原意去打造即係個球會，其實而家嘅。大概仲有可能係幾個禮拜個二級閂埋窗咧。其實佢頭先我哋噏嗰啲人， 其實得翻7日啫，係時日太快真係。 跟住即係好似阿希古恩啊、比奧爾啊，甚至連拿。 我暑假都就嚟放完啦，時日太快真係。 其實我即係買咗一扎人翻嚟之後，所以而家都頭先你阿即係阿查理噏咗一扎名，其實都亦見到好咗好多人。但係其實仲有嘅，即係話好似 砌得㗎，砌得。 時機太易啊！即係可能我想買到個中堅翻嚟啊，甚至乎即係可能想再買到個人翻嚟其實要同早期有冇一齊，我覺得真係有得齊過。上年其實都拿波利都話佢臨尾無啦間早期做乜鬼放咩分俾佢蟹咁追上嚟，上年即係爭9分啫。今年其實我覺得其實佢個即係個中前場嘅陣容，不如比上年可能再好多啲。其實我個人認為話希古恩，因為我本身我之前個喺啲即係同阿文傑講波嗰時候都話，我覺得希古恩真係一個超級機會主義者嚟。我覺得佢喺二甲會成功，即係佢同阿卡雲嚟比較，我覺得佢啲唔會差得好。 反而希古恩，我覺得佢嘥波多，嘥機會多，因為可能唔係即係可能奧斯爾啊、斯朗啊、迪馬利去喂得佢多咧，成條日都唔入嘅。 佢就成日見到你咁嘅皇馬咧，基本上個波甩撞咗門楣啊鬼甩出嚟啦，買蝦啦，賣腳都係都係佢嚟噶嘛。 係啊，即係我自己覺得佢就可能失機啊多過入波，我自己覺得多啲咯。 可能自己帶波失機多，但係可能話幫隊友補翻球佢嘅話，可能 OK 啲。 係不阿產講咧，即係其實咧，我哋坐喺度呢三個人咧。阿產原來現場睇過拿波利踢過， 咁啊都係一個月前啦，咁樣唔係都係一個幾個禮拜前啦，咁樣就睇酋長杯就睇拿波利。咁但係講真啦，當時嘅拿波利其實我對佢嘅印象都係比較模糊啦。咁啊睇咗佢兩場之後都因為當時阿肥賓都唔係派好多新嘅球員上陣啦，咁啊阿希古恩上陣就俾阿仙奴球迷噓到飛起咁樣，又冇得睇佢真係踢得好多。咁啊，但係我會見到嘅話，佢嘅中場阿鹹石嘅重要性真係爭好遠，尤其是當拿波利對波圖嘅時候咧，喺落後嘅時候咧，咁啊換咗阿鹹石落嚟咧，成條拿波利嘅中場線嘅進攻係爭咗好遠。咁所以我自己都會諗，如果拿波利今季真的想個成績個突破啦，或者可能有啲再上一層樓嘅話咧，鹹石嗰個重要性比較大。咁啊，雖然我知道阿鹹石就已經就拿波利都氹到佢再簽到份新約啦。 佢應該已經副隊長嚟㗎。 係啦，咁啊最重要就係雞鹹阿鹹石就要冇穿冇爛啦咁樣，係啦，咁啊唔好有任何大嘅傷。咁啊其實咁就我諗相信拿波利都真係有機會挑戰早機嘅。 嗱頭先即係大家兩位拍檔噏咗好多新加盟球員嘅名，即係的而且確佢即係你逐個稱咧就可以砌下嘅，我覺得可以同早嘅砌下。即係我覺得嗱，你拿波利嗰個問題咧，就係究竟你 舊嗰班球員啊，要花幾多時間融入賓尼迪斯嗰個戰術？嗱，即係點解咁樣講咧？因為以前馬沙利呢個教練係踢3-5-2噶嘛，嚇09年開始踢到依家嚇，但係賓尼迪斯咧就冇得傾噶嘛，一定係4-2-3-1噶嘛，即係所以舊球員花幾多時間落賓尼迪斯個戰術 ，OK？ 然之後咧，你新嗰班球員又花幾多時間融入去呢一個拿波利依間球會咧？所以會係即係叫做拿波利依家最大嘅一個課題咯嚇。咁另外即係頭先講到希古恩。希古恩加盟拿波里啦，即係我覺得當地球迷咧，其實有啲憧憬翻以前馬拉多納嗰個即係叫做叱咤風雲嗰年代，89年攞冠軍， 阿根廷人咁樣， 係啊，即係嗰個年代攞冠軍唔容易啊，即係對咗雲巴士頓，即係兩邊三劍，雲巴士頓啊，仲有巴治奧啊、奇聯士文，即係文斯尼等咧，即係嗰個年代意甲真係何其風光啊！即係依家睇翻都，即係覺得我自己唔係出身喺嗰個年代，我即係有啲可惜嚇，睇到依家嗰個意甲真係感嘆不已啦嚇，自己都即係自己。作為間唔止中意睇波咧，都搖頭嘆息嚇，即 係好啦。咁最後我哋講埋最後嘅奪冠嘅大熱門啦，都祖雲達斯咁啊，大家都對佢冧莊都冇乜懸念啦。尤其是佢喺前鋒嗰度，除咗買入咗阿諾蘭迪就自由轉會咗過嚟之後啦，咁啊仲要買埋阿迪維斯過翻嚟，咁啊再配合翻佢而家本身嘅幾位嘅前鋒啦，胡仙力啦，咁啊。基洛雲高算唔算咧？ 基洛雲唔係算新嚟咯， 唔係基洛雲高都前線嘅，係咯，唔算正前鋒啦，係嘛？咁啊，其實我諗呢一條嘅攻擊線都係啦，咁啊都已經冇乜好懸念啦。咁啊，再加埋佢已經根本上已經成所前中後防嘅 齊曬人啦，爭在點擺嘅啫。 咁啊，中間咁啊，尤其是見到普巴啦， 普巴大熟大用， 真係大熟大用。 再加埋維道爾，我覺得早記都仍然係最強嘅。 阿費 Sir 可能真係會抌心啊， 即係佢嗰時係。想抌你嘅係講普巴定係 阿普巴？ 唔會，費 Sir 話佢唔知冇腦定咩噶嘛？你哋真係喺度抽費 Sir， 人哋退咗休啦，即係仲喺度搞。即係嗱，我即係覺得啦，即係我覺得你要提一提就早幾個後防嘅嗱，即係點解要提一提咧？就係、是、保方啊、基亞連尼啊、阿邦路治啊、巴沙尼，即係等等咧，即係呢幾個人咧都會係意大利，即係意大利 國家隊嘅常客咯。 係即係主力正選都係佢哋嗰幾位啦，後防球員嗱。然之後你可以睇翻就係、是。祖雲達斯嗰個防守力同埋失球數字嚇、啊，即係近兩年都係早幾攞冠軍啦嚇、啊，上季應該係失24球，再上一季應該係失20球，即係啦，失20同24球 ，OK。然之後咧，你可以再數翻由2007年到而家2013年 ，OK， 六屆嘅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全部失波最少嗰隊球隊咧都係攞冠軍嘅 ，OK。咁所以咧。防守力你可以睇到喺意甲何其重要，入波最多咧唔一定攞到意甲冠军，但系失波最少咧，基本上你九成系攞冠军噶啦吓。咁、啊、所以早期拥有一条叫做意大利国家队正选嘅防线咧，我觉得会系即系佢哋嘅武器嚟嘅吓。咁 另外仲有就系可以讲讲即系联赛咧，我哋觉得一定系捧即系当头大热噶啦。早期我反而想关注嗰个点咧，就是、落喺佢哋踢欧联嗰个位吓。咁 即系我觉得嗱，早期嗰、那个。即系球迷啊吓，对于佢喺欧联嗰个成绩咧，要求一定系比上年高噶啦吓。但即系佢离开意甲，走到去欧洲赛场嗰度，有皇马、有巴塞、曼城、巴黎圣日耳门、拜仁、多蒙特咁多豪门球队，即系早嘅可唔可以喺当中分一杯羹，又或者超越上年八强嗰个成绩咧？吓、啊、咁我自己呢度会有一个疑问咯，即系两位睇欧联点搞啦，即系佢哋去到嗰度。 我谂我欧联里边咧，我觉得祖云达斯佢都比较难去再去突破。 系，因为其实八强我都觉得真系 O K 嘅。已经，我觉得已经系差不多噶啦，以佢哋而家嘅。 因为你即系八强再进一步四强啊嘛，四强你要抽四队波好过祖云达斯，我觉得唔难，真系唔难。我就咁数都数，拜仁、巴塞、皇马、曼城、车仔、曼联嘅六七队好过佢，系嘛？咁即系我觉得要再加把劲啦。咁你即系我噏到欧联冠军咧，有一个人兄我都要提出嚟。就係、是、呢個12年嘅意大利小姐，呢、這個布希美小姐咧，佢竟然發表一個言論，就係話如果祖雲達斯咧攞到嚟緊一屆歐聯冠軍，佢除衫喎。

個後防其實很 OK 的。是啊是啊， 但現在 你看看 我自己數翻，就係你話可能阿普巴會 OK 啲，但係啱都要安插會係咪真係咁 OK 咧？其實得本身睇翻得翻阿派路喺度咧， 即係馬治斯奧咯，即係佢又唔係一線嘅，慢慢有機會上到一線。 你去到八強或者即係去到八強啊、四強嗰啲，甚至乎去到決賽咧，其實都係會係啲巴塞內，都係巴塞、皇馬，甚至乎拜仁嗰啲強隊，全部集中曬中攻場嗰個攻擊力強。即係如果巴至於近代足球就係會係贏中場， 得中場得天下。 得天下，所以巴即係早記咧，要喺歐聯呢個賽場，即係離開自己個意甲本土啦。話我自己本土我就係一個防守力好強咁，但係如果去到歐洲戰場咧，真係又要翻嗰個課題，就話你個中場能力咪強到可以超越我哋上歐波嗰幾隊強隊，我覺得係懷疑，即係有啲質疑。 係咯，咁啊， 佢去唔到嗰個強度。 咁啊，最後我都覺得。祖雲達斯唯一最後隱憂嘅就千祈唔好重演翻當年電話門事件啦，代咗隻冠軍就要 贏完都要 咬翻隻杯出嚟啦。咁如果唔係，基本上就冇乜特別問題嘅。 因為你由於本身都話幫假波問題，你又見翻曙光。我自己擔心就係假波就會係都係拉翻落去，即係令到意甲拉翻落去死門嘅其中一條路。因為我頭先講話，如果摩連奴係一個鬼哥嘅話，其實 即係又重複，唔係我講，係啲坊間嘅球迷講。 咁假波咧，就會係啲血管裏邊塞住嗰啲叫咩咧？即係可能有啲脂肪塞住曬，咁即係令到你個血管通唔到。即係其實本身話意甲咁多年嚟點會死到咁？其實你假波就本身令到佢自己本土聯賽啊、球會自己啲嘢死之外咧，其實好大有一個另外一樣嘢，即係有個課題就話你本身你賭波咧，我咧 賭波啊，賭波啦， 我就唔賭波嘅。但係好真嗱，你好簡單，你就一個賭波球迷，你得兩樣嘢，一你係想贏錢，二咧就係我想增加嗰個球賽嘅刺激感咧。第一，哇，你假波嚟嘅，大佬我贏唔到錢，我都唔知點。即係我唔會理你意見啦。第二就話你本身，你話我想哇好刺激喎，我真即係會去即係賭波，令到我睇場波都會激啲嘅。本身意見都唔係好激嘅咯。咁我想為咗賭波就睇激啲，但係原來都唔係，都假。所以你令到你自己吸引力就越嚟越低嘅。 即係我有啲補充啦，即係唔係補充嘅，即係嗱，即係差別即係提到假波，即係個影響咯。就覺得八個字嘅啫，即係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 即係你好似你呃咗你女朋友咁樣啫嘛，即係完佢即系你睇佢仲信唔信你？ 佢 即系咁样啫嘛， 一路咁呃你，佢年年都有啲假波，又都唔知点搞嘅啫。 系啊，即系 N 次不忠 ，N 次不用咁。 咁不過總結啦，我即係都總結啦，時間差唔多。咁但我會覺得意甲今季嘅激烈或者好睇程度就都 會好翻啲， 係會比上嗰幾季會係精彩啲嘅。咁同埋都希望佢今季會有啲好成績打出嚟啦，尤其是跟住嚟緊已經踢世界盃啦咁樣。咁你睇翻而家意大利國家隊都已經俾佢早季嘅球員全部壟斷咗，咁啊都相信一啲嘅中游球隊啊，都會可能有啲超新星會能夠彈出，咁啊撐起意大利國家隊咁樣啦。 即係我自己就總結一句啦，希望有得睇啦。即係特別嘢就頭先即係逐對講都講曬㗎啦嚇，咁啊即係意甲都噏咗咁耐啦， 好多我哋嘅聽眾佢就反映話要最後都要講少少， 要講啲英超， 英超啊， 英超轉會傳聞好多，我覺得嗱，英超轉會傳聞主要嚟自熱刺啫，熱刺又話買韋利安，又話買林美拉，又話買巴爾，冚唪唥都關你事，你玩曬啦，即係你家人仔啦， 佢都變咁多錢出嚟喎，佢而家好犀利㗎嚇。 誒係，你諗下其實如果佢一日未買巴爾咧，即係我而家即刻 check 佢條數先。嗱，佢未買巴爾咧，其實佢啲收入咧又真係即係應該係齋俾嘅啫。 係啊，應該冇乜數係入翻噶啦，即係睇下佢買咗蘇達道啦，仲有就係、 是、佢放咗四個， 放咗兩個去後城嘅，我印象中就係、 是、佢放英格蘭球員都放咗，係 利華摩亞啦，就同埋呢一個爆炸頭嘅哈杜史東入去咗後城嘅，咁應該仲有就係呢個 Kerka， 即係呢個戈爾卡，係 咪有個賓特利？ 戈爾卡， 賓特利就之前已經 keep 住係借走噶啦，咁即係我依家就有個網就可以即刻睇到啦。即 係唔緊要啦，總之熱刺只要賣得出阿巴里攞到個九傳聞中嘅9900萬磅之後，就係轉會市場第一大水魚啦。 其實啦，其實巴爾嗰個轉會咧，即係最終我城市嘅機會都好大嘅，即係反而我覺得好多即係自己覺得係球評家或者一啲專業嘅評述都好啦。我反而好似忽略咗一個點，就係咧當初熱刺買巴爾嗰陣時咧，喺修咸地買翻嚟嘅時候，一個條款就係話咧下一次熱刺 sell 巴爾就好似係要收翻20%定25%俾修咸地喎。即係你計下條數，如果9400萬磅買啱啱嗰個報道，9400萬磅要分翻25%俾修咸地都千幾二千萬。 咁要留意一下修咸地會唔會趁機喺港咗轉會市場再補給啊？ 即 係 賤啲就31號先賣，等你收到個千幾萬咧都唔 keep 俾你用住嚇。咁啊，轉會新聞我自己就睇，即係都係熱刺呢幾單，即係球迷啊，好似阿 Sam Sam 啊等等都加利夫巴利仲會進入最後直路，係咯，我都自己 monitor 啱啱 refresh 咗一次，似乎都冇乜動靜啊。咁啊，有冇啲轉會傾下？ 暫時冇啦，不如講下今呢一輪第二輪嘅英超有冇啲咩看點咁樣啦。 沙比仔講下 英超啦，其實嚟緊即係會係禮拜夜晚上下就即係車仔對曼聯啦，即係車仔對曼聯個即係一第二周就即刻嚟場大戰啦。其實大戰之前有啲口水戰嘅，咁就話有 摩連奴嘅，就通常都有口水戰 嘅。口水戰，咁其實但係唔係摩連奴自己講咁，高.com 就話有個獨家料啦，之前嗰個就話就係、是、車仔嘅都本身係再向曼聯去拗阿朗尼過嚟嘅，咁就3000萬都唔肯制，咁曼聯話我朗尼值4000個，咁之後有消息傳出咧，就話4000曼聯都唔係一定話拒絕，但係佢噏咗一個名出嚟就係、是、馬達咁啊！喺馬達好似第一場波，即係第一場波啱開羅戰嗰時，第一場波佢冇出喎，即係 後備都冇，開場 後備都冇放落。 但係就對維拉 正選嘅，但係就換走嘅。 係咁，有咁嘅消息傳出嚟啦，而咁又唔知點啊？會唔會啲開波之即係大戰之前嘅口水戰 啫？係嘛？即係好似有個名宿粒神定係邊位？好似話即係朗尼，如果對即係對住摩連奴唔盡力咧，就唔係曼聯嘅人等等，即係有啲嘢噏下啦。伊雲斯又話咩摩連奴咧噏啲嘢唔使理啊，即係有呢啲嘢，即係有呢啲嘢講下咯。咁啊，即係我自己睇翻呢個叫做 schedule 入邊嘅叫 week two 啦嚇。咁有啲咩大戰咧？就真係 阿仙奴啦， 阿仙奴倫敦打比咯， 係啊，倫敦打比咁啊，睇下佢有冇延續嘅氣勢。咁啊， 延續氣勢啊！哦， 係啦，咁啊， 歐聯賽 係啦，歐聯附加賽贏咗3-0啦，咁樣，咁啊，睇佢啲球員仲有冇斷氣咁樣啦嚇。 即係我自己睇翻，即係個 schedule 入邊咧，第二周嘅比賽，好似同級嘅對手互冚，好似有啲多，好似多啲㗎啦。 係啦， 即係同級就曼聯對車路士係同級大戰啦嚇。咁另外仲有就係呢一個愛華頓對西布朗都係中游嘅，叫中游啦。西布朗衰衰地都上年都係上半版啦嚇。咁就後城對洛域治啦，都係一啲即係同級嘅對手啦。 紐 卡素對韋斯咸，即係哇，原來啲即係啲同級大戰咧，即係第二周已經嚟了咯。即係大家就唔就即係因為咧嗱，曼聯對車路士咧就喺呢個禮拜一。即係我哋香港時間應該係禮拜一夜晚、禮拜二嘅凌晨 係 啦，就先有一睇嘅。咁啊，大家不妨啊睇下呢啲。係 咪應該禮拜一凌晨三點？係 啊，咁啊，即係大家不妨睇下啲即係搶分大戰啦嚇。即係 曼聯對車仔呢場波就即係都睇下翻曼聯啦，因為本身曼聯咧，我曼聯球迷都會知道，即係我哋嘅中場又即係最中間嗰個位唔係太掂咧。 係㗎。 而家如即係可能過咗第一場啦，咁都哇贏咗4-1喎。咁而家翻對一個即係我中場最唔掂嘅，就對住一個中前場係最猛嘅車仔啦。咁就會睇翻到期時，即係贏定輸好，真係要睇下莫耶斯，你個中場係咪真係要買人？呢、這個一個即係決定性嘅，因為我喺度真係要對一對隨勢冠軍。 呢個應該係第一場叫考牌戰嚟。 考牌 戰，我之前 好緊張啊！我曾經預測過曼聯喺呢五場。 即係頭五輪嘅話攞五分啊嘛，咁所以呢一場真係佢 頭五場攞五分，即係今場要輸嘅咯，或者和 啦， 再贏就爆高 嘅，係啊，咁樣啦。 嗱，即係我自己啱啱 check 翻熱刺嗰條數咧，原來即係今個夏天暫時使咗3700，即係計埋收入嚇，即係 balance 條數咧，應該係負3700多萬嘅。哇！咁啊，即係買一，其實買個巴爾就冚翻㗎啦。即係咁啊，可以再睇下啦。咁另外嗱，另外即係應承咗大家，久唔久都 up 下英超經理人大賽嘅少少嘢啦嚇。咁啊，即係我第一次話搞嗰陣時候，應該係講過個秘訣，就係話買一啲喺外第二個聯賽加入英超嗰啲球員，就大約會係6個幾同7個幾呢個價錢，都係相當抵玩嘅。 用 M 計啦，都好似7-8咁，即好似阿蘇達道啊， 蘇達道啦，呢期嘅本周推介。 但係嗰李家道就唔好啊，因為喺蘇達道係好嘅。 係李家道都講過啦，即係之前古英超神射手嗰集都講過啦，即係曼城啲人就爭唔過嘅，因為唔知即係唔知幾時輪換噶嘛，咁多人嚇。咁啊，即係今集嗰個牽涉係乜嘢呢？今集嗰個牽涉就係、是原來咧每一周，假設而家踢緊呢個阿仙奴對富咸啦嚇，沃克特入咗10球嘅 ，OK， 沃克特入咗10球，而佢本身嗰個價錢假設係10蚊咧，咁佢入完10球之後咧，咁佢會升噶嘛個價，然之後咧你升個價嗰個時間咧就係、是、完咗場之後，咁換句話說咧，沃克特入咗10球，但係嗰場波未吹雞完場咧，而你買沃克特咧，都係只需要原本個價錢10蚊啫。 呢、這個本身 係啊，呢、這個本身都 係 㗎。 本身嗰陣時喺上集有，不過、我自己睇翻就係、是、今集我睇好似阿米魯列特啊，甚至話阿古魯咧，我睇翻佢嚟個升個價啦，哇，原來唔多㗎。多佢本身可能係阿米魯列特可能11M 啊，而家升到可能係13-14M。 哦，多㗎啦， 唔多㗎，其實唔多㗎。你喺上季嚟講咧，突然間佢有啲可以飆到砰一聲咧，即係去到4M 5M， 即係會突曬眼，即係會啲咁突然間咁高嘅出嚟。因為我本身我上年成日買，即係前一季迪斯高嗰啲咧，佢可能7M 8M， 佢突然間一聲可以升到雙位數字。 係咯，咁啊，但米魯列我覺得，因為佢嚟緊對，係啦，因為嚟緊會對維拉拉有咁瘋狂嘅賓迪基咁樣。 你唔好以為自己第一周攞啲開心啫。 咁啊，你假設俾你有個賓迪基，有咩咧？米魯列咁啊，唔好意思買啦。 呢樣嘢真係最重要嘅，我自己本身都冇。其實個你睇翻個數字攞翻佢，其實攞好簡單嘅兩樣嘢啫。第一咧就係可能阿媽係女人啦，一定你估到佢會出嘅。呢個第一方面，呢個真嘅，當然都係強隊方面就係、是。第二咧，睇翻佢哋嗰陣時候啲數據值咧，睇翻去咧，其實佢啲球員咧，因為我嚟玩嘅 game 咧，其實都可能有啲攻守啲嘢計分咧。但係其實每一個球員有佢自己的風格嘅，你見到個風格，佢攞啲分就知嘅。係 啊。 咁我本身我點解我都第一個我會博阿米魯列特咧？因為就係佢，原來佢喺上年咧就係、是、非強隊嚟講咧，佢係攞分最高嘅龍門嚟嘅。非強隊裏邊， 咁、你點樣定義強隊先？ 咁即係4-5強啦，4-5強。咁、 okay, 我睇，咁、 okay. 當然隔埋利物浦啦。咁 嗱，即係大家借觀眾自己分，即係自己定義啊。 係嗰六七隊，唔係梗係嗰六七隊。 OK， 繼續。 咁係嗰六七隊咁樣，我見佢哇，佢喺六七隊嘅龍門之外，佢係高分嘅，100幾嘅。咁你同啲咩阿獅子嘅都可能得200分咁上下，我見到佢100幾分，哇！啲佢又～新達人跳過利物浦，咪又變咗100幾200分，咁啊，梗係搏過啦，有得搏咁就搏嘅。 即係嗱，夠啦，即係嗱，我哋咧嗰啲 tips 咧，真係唔好俾咁多啦。 冇錯， 俾咁。 尤其是我發覺我哋嗰邊，我哋個群組裏邊啲大家啲網友啊，好犀利啊， 咗落10幾位， 係啊，所以都係冇講咁多。 即係嗱，唔係，我哋唔係唔講，我哋攤場 嚟講， 咪一個 point 係數據，睇數據就係睇 嚟嘅。啊，咁我今集咧，即係我俾個 tips 就係話，你現場只要嗰場波。球證未吹雞完場咧，你即刻買入嗰日表現好個球員咧，係個價係唔會升嘅嚇。咁啊，記住啦嚇。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同大家玩完一個鐘。咁禮拜一都係一個鐘喎嚇。咁啊，可能同大家即係彎噏翻個轉會市場同埋呢一個叫做西甲、英超、意甲一齊踢嗰個週末啦嚇。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啦，今日多謝。 好，拜拜。